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天赋， 城市父母 素色火听。 晚上好，我是龙叶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。下班的时候很多人都无所事事的，可能一下班就回家了。我们必须要培养一些爱好，不管是遥远空洞的目标，还是非常庸俗的吃喝玩乐，必须一觉醒来就很清楚至少我们今天要做一些什么。是去楼下吃一份早饭，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，去追一部刚刚更新的新剧，或者是找一位知心好友聊聊天。我们必须积攒下这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，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想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。你说呢？

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 Thank you.